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重点来关注特大暴雨再袭河南。气象专家表示，这次降雨过程总体上不如720极端暴雨。 上海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均为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人员。 北京累计接种新冠疫苗人数突破2000万，12到17岁人群第一剂疫苗接种率超过90%。 南京全域降为低风险后，铁路逐步恢复开行，列车数量恢复近50%。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环球度假区内侧7大景区全景曝光。 2021年服贸会开始预约购票，公众开放日门票免费。 天津第一条氢能源货运线路正式投用，促进绿色交通及输运体系建设。 国际电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内逐渐恢复平静，拜登表示将尽全力从阿富汗撤出美国公民和阿富汗伙伴。 东京残奥会相关新冠感染者超过100人，多人为参赛选手。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新一轮强降雨即将开始。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21号到24号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多地。本次过程具有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降雨强、降雨系统移速快、黄淮地区伴有大风天气等特点。近期有出行安排的朋友，请密切关注当地雨情，妥善调整行程。 其中本周末，河南中北部再遭强降雨侵袭。河南中北部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日头条，我们就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1号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21号下午2点开始到22号下午2点，四川、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将时隔一个月后再次遭遇全省范围的强降雨。 河南省气象台预计21号，河南西部、西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预计最强降雨时段在22号到23号早晨，局地降雨量可达250到400毫米。21号，中国气象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河南的这一轮强降雨落雨区与720洪涝地区重叠。据气象专家介绍，这一次的强降雨过程是十分典型的季风降雨。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伸，来自印度洋、南海、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顺畅地沿着副热带高压西侧边缘北上，与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呈对峙之势，造成大范围的降雨。相比之下，河南720特大暴雨过程中，远在海上的台风和副热带高压间接影响，加上水汽和地形等产生化学反应，最终导致了那场罕见的破纪录的暴雨。 总体来说，河南这次降雨过程在持续时间、极端性和累计降雨量上都不如720极端暴雨。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次强降水落区与前期洪涝灾害较重地区高度重叠，尤其是像河南新乡、焦作、开封等地，依然不排除局地短时强降水的可能。浚县、滑县部分地区需要注意防范降雨导致洪区扩大的可能。 另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本次降雨过程中还将伴有大风。预报显示，22号到24号，河南中东部、山东大部及黄海海域将先后有4到6级、阵风7到9级的旋转风，局地阵风可以达到8到11级。专家提示，这一轮降雨过程中，河南雨大风强，需要提前做好防汛救灾准备和应急工作，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关注强降雨对城市运行、生产生活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的不利影响。降雨同时还将伴有大风，需要做好户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的加固，防范大风的不利影响。 此外，气象专家表示，这一次强降雨具有影响范围大、局地降雨强、系统移动速度快等特点，同时在黄淮地区伴有大风。由于这次过程移动速度比较快，所以累计雨量不会特别极端，但短时雨强比较大，需要引起注意。22号，强降雨将东移，影响山西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以及四川盆地北部等地。 除了上述的降雨区之外呢，湖北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在20号上午11点启动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据湖北省气象局介绍，19号，湖北省近40%的地区出现了降雨，大部分地区为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一周，湖北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其中22号的晚间到25号为最强降雨时段。湖北省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另据湖北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降雨中心主要位于恩施州、宜昌市、金州市、随州市、孝感市、武汉市和黄冈市等地，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预计雨量大、局部强度高、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导致致灾风险高。预计此轮强降雨过后，湖北在8月下旬还有2场降雨过程。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21号中午12点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 国家防总在21号中午12点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河南、山东，协助指导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20号，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已向本轮强降雨可能影响的河南、山东、四川、山西、陕西、黑龙江、辽宁等15个省级防指下发通知，要求有关防指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强化超警低段以及险工险段、各类水库等巡查抢护，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人员，落实群众转移安置预案，紧急情况下要果断采取停工停运等措施，完善应急疏散机制，进一步细化实化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22号北京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外出雨具随身，注意防雨防雷。 而据天津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22号天津以阴为主，其中21号夜间到22号凌晨，天津市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 另据河北省气象部门预计，21号夜间到22号，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22号白天，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2号夜间到23号，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据2021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8月23号凌晨5点35分，我国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标志着炎热的暑天即将结束。 专家介绍，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这个时节不仅秋色渐浓，而且到了收获的季节，果树挂满了累累的硕果，田间的大豆、玉米、花生等作物也开始成熟。广大农村呈现处暑满地黄、家家修粮仓的秋收景象。 那么处暑时节，公众该如何养生保健呢？专家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议说，此时节早晚温差大，气候干燥，细菌和病毒容易繁殖，应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常通风，勤洗漱，少聚集，以防呼吸道、肠胃炎、感冒等疾病的感染和传播。饮食上宜清淡，可以多吃百合、莲藕、蜂蜜和一些滋阴养肺、润燥生津的粥类或汤品，少食寒凉的瓜类，以及加重秋燥、耗气伤津的辛辣烧烤之物。起居方面，应早睡早起，适时午休，同时适量运动，加强锻炼，以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为宜。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介绍完了天气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的地区，首先是上海。上海在21号新增了3例本土确诊病例，又有2个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据了解，21号的新增病例都是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人员。当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在20号报告了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号新增3例，这5人都与浦东机场有关。 目前这五人都已经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据介绍，截至21号上午10点，这一次浦东本地疫情已经累计排查到在上海市的密切接触者120人，均都已经落实了集中隔离。除21号报告的3例确诊病例外，其余117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在环境检测中，目前已完成相关场所的物品环境样本检测939份，其中14份样本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其中8份为机场集中居住点房间内环境样本。这八份样本中，七份在一名确诊者的房间，一份在一名密接者房间，其余六份阳性样本为一名确诊者家中的环境样本。除上述阳性样本外，剩余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将浦东新区祝桥镇千惠路280弄、千惠苑一村小区和浦东新区祝桥镇千惠路1000弄、祝和苑北区列为中风险地区。 再来看湖北，武汉新增一例核酸阳性。据武汉市江汉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1号发布的消息显示，21号，江岸区对已经完成14天集中隔离、正在进行居家隔离的境外返汉人员冯某进行例行核酸检测时，发现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已第一时间对其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并立即启动相关处置工作，后续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继续来关注疫情防控，来了解一下京津冀三地的情况。据京津冀三地卫健委消息显示，8月20号0点到24点，三地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天津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2人。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对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进行了修订，明确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高风险人群。专家表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因为基础疾病较多，感染新冠病毒后疾病负担重，健康损害大，重症率和死亡率远高于年轻人。即使不常出门，家庭成员也可能将新冠病毒感染风险带给家中的老人。 研究数据显示，接种新冠疫苗，老年人死亡率、80岁及以上老人的住院率均有大幅降低。因此，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非常有必要，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提醒健康状况稳定、药物控制良好的60岁及以上慢性病人群，建议尽早接种。 关于疫苗接种，据北京日报客户端21号最新报道，截至21号下午2点，北京全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人数突破2000万，其中1846.24万人完成全程接种，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为 94.32%， 12到17岁人群接种累计59.62万人。 疫苗接种是防控疫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疫苗接种的过程更不能出现防控的漏洞。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在接种疫苗前要做好预约错峰接种，以减少等待的时间，并避免人员的聚集。来到疫苗接种点要做好个人防护，严格按照科学正确的方式佩戴口罩。在等候和接种的过程当中，要保持人与人之间一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防止聚集产生的交叉感染。 此外，疾控中心提醒，对于个人来说，接种疫苗的保护效果不是100%，并且产生保护性抗体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对于群体来说，在没有形成免疫屏障的情况下，新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因此，疫苗接种必须和严格的防控措施并用，请大家继续保持个人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常通风等。 房山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两个小区解封在望。来自房山区的消息显示，根据相关疫情防控要求，房山区将于8月22号，也就是这周日的上午6点半到11点，对目前仍在封控管理中的岩村镇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开展全体人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据了解，这一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将作为能否解除社区封控管理的重要依据。在最后一位居民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当天将即刻进行解封。据介绍，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城南区小区已经在本月的15号下午4点解除了封控，开始了7天的健康监测。 新冠疫情期间，在北京参加社会考试的考生应持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据北京市疾控中心21号介绍，根据最新发布的社会考试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 考生在考试前14天及考试期间，应避免参加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减少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做好个人防护。 根据指引，考试的当天体温正常且北京健康宝没有异常的考生方可以进入考点参加考试。如果有异常者，需要进行评估之后确定是否参加考试。考试的时候，考生应持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外，建议考务人员及考生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应接尽接提前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种。 说到考试，近期有两项考试在8月20号先后发布推迟公告。司法部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推迟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时间的通知。通知显示，原定于今年9月11号和12号两天举行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将推迟到今年第四季度，主观题考试相应推迟，具体安排时间另行通知。 同一天，北京注册会计师考试办公室发布通告表示，原定于今年8月27号到29号举行的北京地区注册会计师考试含涉外考场延期举行，具体的时间及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八月中下旬，开学在即，学生旅客返程需求逐步增加。为避免人员聚集，做好疫情防控，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售票厅开设了学生票窗口，方便学生旅客快速办理客票业务。同时，北京各大火车站对所有进站旅客实行100%健康码查验，实时监测旅客体温，加大站内消毒频率。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在北京西站售票厅看到，26号、27号窗口为学生票专口。售票厅将根据客流需求动态调整窗口功能，方便学生旅客快速购票或办理退改签业务。 此外，北京西站在南北二楼大厅12306服务台处向旅客提供免洗消毒液，方便旅客日常消毒。南北服务台旁设置免费口罩领取机，旅客通过扫描领取机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枚独立包装的一次性口罩。如果是不会操作手机的老人或是携带儿童的旅客，还可以直接向服务台工作人员求助。 除了西站之外，目前北京南站也开辟了专门的学生票窗口，为学生旅客提供便捷服务。此外，北京南站还加大了站内消毒频率，候车区、站台、卫生间等部位每两小时消毒一次，电梯按钮面板、扶手带等重点部位一小时消毒一次。进出站的检票闸机实行一车一消杀。轮椅、母婴候车区随用随消，每天零点闭站之后还将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消毒。站内一共设置了16台口罩机，免费提供独立包装的一次性口罩。 说到开学，河北邯郸、张家口、廊坊等地近期陆续发布开学通知。通知显示，中小学、幼儿园将从9月1号起陆续开学，高校9月1号后开学。大一新生各高校根据录取时间和学校实际情况确定开学时间，原则上9月份报到完毕。 另外，通知指出，有国内高中风险地区及所在县市区旅居史的师生员工，以及开学当天前14天内有出现阳性感染者的县市区旅居史的师生员工，暂不返校报到。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随着南京市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受疫情影响停运的铁路列车近日陆续恢复开行。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站介绍，正常情况下，南京铁路每天开行列车500多对，21号将恢复开行230多对，其中南京往北京方向36.5对将恢复13对。南京地区的南京站、南京南站、丽水站、江宁站等4个火车站已经开始发售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车票。 8月20号的0点到24点，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例，来自集中隔离点。据扬州市21号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1号共有18名确诊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转送到了定点医院康复，累计出院88例。此外，从20号开始，扬州市有两地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中风险地区24个。 发布会上介绍，疫情期间人们长时间居家不出，可能会因为生活不规律、缺少体育锻炼、情绪管理不佳，或者因疫情带来的应激反应导致睡眠障碍的发生。为此，市民要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避免过度的熬夜睡懒觉，破坏人体原有的生物钟。另外，在夜间尽量不要看恐怖片、悬疑片，不要长时间打游戏，导致神经过度兴奋，影响睡眠。 可以试着睡前看看纸质书和报纸，或者听听舒缓音乐，睡前泡泡脚，喝杯热牛奶，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入睡。 其次，专家建议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同时要学会调整心态，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如果在疫情期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睡眠障碍，除了自我调节之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问诊，医生会根据大家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建议，帮助进行睡眠调整。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方面的消息。那首先来关注正在进行内部测试的环球度假区。随着北京市的疫情防控形势逐步趋于平稳，从8月20号开始，北京环球度假区继续按计划有序地进行内部压力测试。 据了解，这次开启的内部压力测试将包括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及两家度假酒店。内部测试主要面向部分合作伙伴、内部员工及其家人。 北京日报客户端的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度假区共有七大景区，分别是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变形金刚基地、小黄人乐园、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好莱坞和未来水世界。各个景区都为游客呈现知名电影故事和角色，并配有游乐设施、娱乐表演以及特色商店和餐饮。 其中好莱坞景区呈现了由著名导演张艺谋与史蒂夫·斯皮尔伯格合作的电影特效制片厂体验表演，灯光、摄像、开拍，带领游客领略电影特效的幕后故事。小黄人乐园的设计灵感源于照明娱乐公司的系列动画电影《神偷奶爸》，呈现电影中众多人物和经典场景。其中位于室内的萌转过山车项目适合亲子游客体验，《神偷奶爸小黄人闹翻天》为虚拟过山车项目，游客可进入小黄人训练营，和影片中的角色展开一场冒险之旅。 在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游客将开启一场神奇而刺激非凡的探险旅程。游客可以和迅猛龙亲密接触，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和迅猛龙互动合影。变形金刚基地主题景区基于变形金刚系列科幻动作电影进行创作和呈现，成为世界上首个以变形金刚为主题打造的主题景区。其中霸天虎过山车成为一大人气项目。功夫熊猫盖世之地主题围绕景区中国式传奇体验进行设计，打造全室内的景点，是全球第一个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景区。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为游客带来进入魔法世界的沉浸式体验，游客可以实地参观霍格沃茨城堡等标志性建筑。在奥利凡德魔杖店，游客可见证魔杖如何选择自己的巫师，手持互动魔杖的游客还能在指定区域秀一下魔法。未来水世界特技表演将为游客呈现出特技演出，这也是未来水世界第一次以景区的形式亮相。 那需要强调的是，北京环球度假区内部测试阶段并没有向公众销售任何门票，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所谓的体验票、内部票或者预售票都存在风险。 据通州公安分局21号发布的通报显示，针对有人举报在网络社交平台倒卖环球影城内部测试体验资格的情况，警方依法开展调查，将违法行为人彭某、魏某斌、范某强、吴某虎查获。 经查，四人以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价格倒卖环球影城内部测试体验资格，扰乱了正常的经营秩序。目前，四名违法行为人已经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 再来关注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据服贸会组委会介绍，从21号开始，观众就可以通过服贸会官网、服贸会 APP、 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或服贸会小程序预约购买门票了。其中公众开放日开放的时间为9月5号到7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门票免费，所有参观均采取实名制预约。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展览展示面积约13万平方米，同时设置了近200场峰会、论坛活动。专题展的展览地点设在了首钢园区，展览类别包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金融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供应链及商务服务、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健康卫生服务等8个专题展。重点展示各个领域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下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成果。 近日，钢琴大师、联合国和平大使郎朗的工作室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中心揭牌成立， 这个空间未来将成为郎朗举行公益大师课、论坛和艺术创作的平台。郎朗与国家大剧院的合作《一部献礼》，北京副中心的音乐作品也将在此完成创作。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郎朗工作室位于舞美中心舞美创意空间的二层，工作室 logo 把郎字的拼音设计成了钢琴黑白琴键的图案。工作室内陈列着郎朗历年获得的国际大奖和经典演出的海报，结构上则分为沙龙、演奏、会议等多个功能空间。从2007年开始，郎朗就开始了与国家大剧院的合作。大剧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宁表示，郎朗工作室将成为标志性的艺术家交流桥梁。 这个工作室也是向全球推广中国文化，同时介绍世界优秀文化到中国，也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基地。我们也希望未来郎朗大师的艺术创意都能从这个工作室走出去，一些优秀的作品的策划也能从这儿走出去。 位于通州台湖的大剧院舞美中心兼具舞美设计制作、布景服装道具仓储、剧目排列合成等功能。郎朗表示，这也是他选择在这落户的原因之一。 每一台歌剧的这个舞台的这些艺术品都在这制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基地，各类不同艺术的汇聚。 郎朗说，未来将以工作室为依托举办多类型的公益艺术活动，目前已经有一首音乐作品在策划当中。 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热爱音乐的朋友交流，在北京做一些公益的大师课论坛。我们现在正在和一位非常棒的国内的顶级音乐家作曲家正在研究和我们国家大剧院的交响乐团做一个世界的首演的一个协奏曲，专门献给我们的副中心。 北京市文化市场初次违法后果轻微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试行版已经在8月7号实施。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日前召开发布会介绍，20项违法行为经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关认定为初次违法后果轻微行为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企业轻微违法行为将纳入信用档案。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对于实施办法中初次违法的界定，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法制监督处副处长陈怡表示， 要求在市区两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系统以及在此次机构改革之后从旅游、文物、宗教职权划出部门移交的违法行为记录当中无针对当事人的违法记录，并不以实施办法出台前后为时间节点。第二是违法行为的同一性，即违法行为属于同一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同一种违法行为。 实施办法从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部门监管的领域中列举了涉及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视、电影及旅游五大领域中经常出现后果轻微、易于改正的20项不予处罚事项清单。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副总队长、督办新闻发言人王宁之表示， 例如讲网吧许可证要求是在明显之处悬挂的，以及艺术品生产经营单位在取得执照以后15天之内要到县级以上文化主管部门去备案，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歌舞娱乐场所等大门口要悬挂未成年禁止入内的牌子。这三个情况如果符合初次违法没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及时改正的，我们就不予处罚。 不予行政处罚清单中的行为本质上仍是违法行为。对此，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还配套制定了《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分级分类监管管理办法》试行，将企业轻微违法行为纳入信用档案，实施红黄蓝绿四色监管。总队法制监督处副处长陈怡表示， 不用抱侥幸心理，因为在他的信用档案上，他和守法经营的企业一定是有区分的。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您？您怎么早啊？ 感冒去啊。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莲。 小市场买点菜，行，有功夫带妆。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天津市上半年的消费市场持续火爆，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进入夏天，海河国际消费季、国际美食节、夜生活节相继开幕，会展经济、手电经济也迎来发展机遇。通过商业拉动，天津城市活力愈发彰显。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克奇发回的报道。 七月中旬开始，第二届天津夜生活节火热启动，在夜晚的河北区意式风情街，炫目的灯光秀、歌舞表演，结合街区搭建的小商品市集，聚集了许多市民游客。夜间消费已经成为市民休闲购物的重要方式。 在海河边吃的什么都很齐全的。 一般我们每年七八月份都会到各个这个夜市去串一下、逛一下，一种的消闲方式也是。 作为本市最大的促消费活动，海河国际消费季先后举办了616金购节、2021京城美食节等。借此机会，商业载体也在持续升级，多个高品质商业载体相继亮相。同时，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推动大型商业综合体利用自身优势，多方面打造手电经济、网红经济等亮点项目，作为本市经济新动能。今年6月，天津国家会展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从18家相关重点监测酒店统计数据看，通过会展经济带动，六月份营业额同比增长达1.1倍。据了解，下半年海河国际消费季将继续加大活动力度，10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等重量级展会也将在本市举办。市商务局局长沈磊表示， 全力的在打造我们的消费载体、消费的功能、消费结构的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策划的消费季、夜经济、会展经济，也包括我们现在全方位在提升我们的知名的品牌商圈，特别是我们现在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一定要让这个城市有活力。 便利店是否便利，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着一个城市的商业现代化进程。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不同品牌的便利店早已经遍地开花。8月17号，已经入驻河北秦皇岛、保定等多个城市的全球知名便利品牌罗森正式进驻河北石家庄。专家表示，新品牌的加入将会对市场有序竞争带来积极影响，但是新品牌的发展也要注意水土不服等问题。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张娜等发回的报道。 石家庄首批6家店开业之后，罗森将继续加快开店速度，还将分批次在省会商业中心、学校、居民社区等地设店。京津冀罗森战略合作伙伴、通吉石家庄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子莹： 我们第二批、第三批也在陆续的着手，计划年底之前20家。 据介绍，罗森鲜食工厂在天津、北京，从距离上来看，可以辐射河北很多城市。自去年8月罗森便利店首次进驻唐山，敲开河北市场大门后，罗森便快速扩张，在京津冀区域密集布点。今年6月25号，罗森便利店进驻秦皇岛，三店同开。除了上述城市，还已经入驻沧州、保定、廊坊等地。那么罗森便利店强势进驻我省各地，会对我省社区零售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曹润婷： 罗森进来当然可能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商业模式、新的管理理念啊，有序的竞争可以带高整个的市场的规模和品质，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此前，北京华普连锁超市、王府井百货、上海世纪联华、外资百货商场百盛等多个知名商超品牌入驻石家庄后出现水土不服，上演了一轮又一轮的关店潮。曹润婷指出， 一个新的外来品牌来有一个过程，希望罗森呢能够尽快的适应河北消费文化、消费的习惯，还有消费的一些水平，促销方式啊、电商电下呀、更新颖一些。 在非必要不出京政策下，京郊一些景美人少、适合自驾露营的场地就成为亲子家庭带孩子过周末的首选。今天就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我们了解一下密云区的野鸭部落。 野鸭部落亲子研学营地位于密云区清水小镇北庄，大黄岩河、小黄岩河、清水河三条水系流经小镇后进入密云水库。清水河湿地属于潮白水系，背靠国家自然保护区，气候凉爽，环境优美。区内约有七十多种鸟类，河面宽大，水中生长有芦苇、香蒲、睡莲等多种植物，适合玩水和自然观察体验。这里有明代古长城遗址与城兴密三县联合政府所在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小镇边一处有山有水有树林的露营地和蜜蜂工厂是学生们户外体验的场地。野鸭部落亲子研学营地负责人李俊满介绍， 户外可以亲身体验乡村的种植养殖，来到蜜蜂工厂观察蜜蜂的工作，了解蜂蜜的生产和加工过程，在专业养蜂人的带领下，穿上全套的防护服，可以近距离观察蜂巢的内部结构，还可以亲手提取蜂蜜，品尝新鲜的蜂蜜。 这片营地是由七十年代的老服装厂改造而成，营地建筑面积约七千多平，有三千平米的儿童探索馆，包括了自然、物理、光学、运动、艺术等主题，并拥有幼儿专区，包括水工乐园、运动滚球、高空滑索、光学迷宫等三十多项互动设施。营地单日容纳一百到两百人次左右。同时，双减政策下，家庭孩子托管服务需求不断上升。野鸭部落采取了预约方式，周六单日入园人次也控制在两百人左右。建议市民朋友提前通过携程平台订房入住。参观儿童探索馆门票价儿童一百，成人三十，一大一小套票118元。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三点热点，再来关注城市发展方面的消息。新学期北京将启用一批新校园，其中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学校中学部也将于九月启用。当前学校的小学部已经开始招生，中学部启用之后，学校可以达到108个教学班的规模。此外，一直借址办学的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将在今年的九月搬到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50号的新家。新校园包含教学楼、艺术楼、地下篮球馆、排球馆等多项设施。 另据了解，西城、东城、海淀、大兴也都将在今年九月增加一批中小学幼儿园。北京市教委表示，北京将加快城乡一体化学校和市级统筹优质学校建设，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差异，整体提升学校育人能力，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天津市国资委近日通报了上半年天津全市和国资系统监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实现了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5%。其中，除了持续推进天津地铁的建设完善之外，天津市企业还参与了多个雄安新区项目的建设。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董朗发回的报道。 今年以来，本市国资系统相关重大项目持续稳步推进。地铁建设方面，多条线路正加紧施工。地铁四号线南段工程将完成建设，年内实现试运营。地铁十号线年内完成主体结构区间建设，加快建设地铁十一号线、七号线、四号线北段、八号线四条 PPP 线路。此外，地铁六号线二期借助多项进度管控创新举措，实现加速建设，并将于近期启动试运行。在市场拓展方面，本市各市管国有企业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持续开拓外部市场。天津市勘察设计院集团参与多个雄安新区项目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卢毅说， 我们在雄安新区的地铁建设、雄安新区龙东片区环前房建设，我们一体化的新的业务模式呢得到落地和应用。另外呢，我们在雄安新区岩土工程地质信息平台管理系统的关键研发上进行了突破。 下半年，市国资系统将继续扎实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全力防范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同时，市国资委制定了支持企业改革发展的十条措施，在企业项目投资建设、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国有产权管理、创新发展、盘活土地房产资源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措施，促进国企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期，保定市2021年第三批重点项目即第二批城改和主城区二期城中村改造安置区建设集中开工，总投资576.9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传统制造业项目、公共服务项目占比比较大。来听保定台记者张岩、徐月恩发回的报道。 本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涉及22个县市区、开发区，共171项，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传统制造业项目、公共服务项目占比较大。省重点前期项目提前启动开工2项，市重点前期项目提前启动开工25项。保定市发改委重点项目建设综合管理处处长姚轩： 大力推进一车电、数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现代都市农业等产业发展，国际医疗基地、安国中药都、荣义县氢能重卡示范项目、京车造车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必将带动我市汽车及零部件、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健康、新能源及能源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本次保定主城区二期城中村改造共29个村，涉及征迁户14000多户，人口53000多人，安置区建设规模约687万平方米。姚轩： 在支撑城市转型方面，首期17个城中村改造的安置区项目，中国古动物馆、华侨城未来创想城、爱心广场等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进展加快，必将助力保定城市功能更完善，配套更齐全，城市品位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指数进一步提高。 再来关注一组交通方面的消息。随着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及交通文明示范路口创建工作的启动，北京交管部门以118处示范路口为重点，对全市主要路口逐一摸排，多措并举，护航斑马线。日前，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探访了临近胡同西口的改造工程。据了解，接下来交管部门还将对北京20多处路口研究制定优化改造方案。来听宗小畅发回的报道。 在临近胡同西口，路口停止线与人行横道之间增设了礼让行人的地面提示文字，人行横道前加装了高亮反光道钉，提高在夜间和雨雾天气下的辨识度。近期这个路口改造全面开工，临近胡同西口南侧紧邻西单商业区，北侧临近临近胡同地铁站，早晚高峰尤其是周末期间，路口车辆行人流量大，相互交织干扰，影响安全通行。交管部门经过调研，采取调整车道设置、控制转向车流等措施。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交通大队民警周国栋说： 我们将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外侧车道调整为直行右转车道，通过直行车辆共用车道对右转机动车进行控制，减少行人过街的交叉，还有对路口北向东机动车70至20禁止左转的措施，减少南向北和南向东方向车流的交织冲突，提升了路口通行效率。 交管部门对全市118处示范路口逐一摸排，确保斑马线安全，路口通行秩序良好。近期将对18处路口进行优化改造。市交管局秩序处优化科副科长李磊介绍： 包括宣武门路口和明门路口，参照二环路慢行系统改造，设置非行车一次左转的交通组织形式。此外，初步摸排了有羊闸环岛、还有磁器口路口等20余处需要工程改造的路口，进行细化研究改造方案，最终落实，来提升这个路口的整体的通行环境。 北京市交管局在本周五发布的交通预报显示，周末期间预计大悦城、和生汇、蓝色港湾等商圈热度较高，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停车场入口可能出现短时排队。景区方面，预计古北水镇、金海湖等热度升高，连接城区的京承高速、京藏高速等在周末上午时段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情况。 另外，在下周早高峰期间，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东西北五环、蔡慧营南路、建外大街等道路的进城方向将会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京藏高速、京承高速等将会出现进京潮汐车流，最高峰出现在早上的8点到8点半。同时，下周依然有降雨天气，交通部门也提示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最近，天津市第一批氢燃料电池重卡运输车和配套加氢站正式启用，这也是天津市第一条实现零排放的氢能源汽车货运线。据了解，接下来天津还将加速发展公转铁、散改集等环保低碳的运输方式，持续构建绿色交通的集输运体系。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肖迪发回的报道。 上午9点多，五辆重型卡车在加装液化氢燃料后驶入天津港积散货运码头装载铁矿石，随后再驶入位于京南区的荣成钢铁集团厂区。据了解，这批氢燃料电池重型卡车每一辆可载重49吨货物，续航里程达到300至350公里，车辆每加满一次燃料可往返运输4次铁矿石，运输全程没有尾气排放。荣成钢铁集团党委书记柴树满说， 专家测算的一辆车一年减二氧化碳排放大概在150吨左右，我们预计总的采购量呢是达到200辆的氢能源的卡车。目前的场景呢，应用的就是天津港运输铁矿石，另一个是我们静海啊、北辰呐、等地区运输钢材。未来呢，我们还要辐射河北的唐山、张家口、内蒙、山西。 除了荣成钢铁氢能源重卡货运线路，新天钢集团也购置了20台纯电动重型运输车，计划在近期投用。近年来，本市以天津港为重要的货运辐射点，加快公转铁、散赶集等清洁能源货运方式，加强铁路运力保障。下一步，本市将继续开展公路转铁路和清洁能源货运车辆的软硬件配套服务。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刘道刚说， 在临港、在空港乃至在高速公路上，都应该加大对加氢站的布局，让我们的氢能重卡、纯电动卡车实现长距离的运输，把各种的散杂货通过集装箱运输的方式来实现集约低碳，这种示范引领实现了天津港对内陆腹地最有效的清洁性的辐射。 关注3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1号的上午10点20分，贵州毕节市发生地震，震级4.5，震源深度10千米。有市民拍下屋内的灯具剧烈摇晃，房屋瓦片摔落一地。不过，截止目前没有接到关于这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了解，近5年来，贵州3级以上地震20次，最大的一次是2019年10月2号在铜仁市沿河县发生的4.9级地震。 8月21号 ,G6 京藏高速公路纳曲到杨八井段通车试运行。至此，全长295公里的 G6 高速公路纳曲到拉萨段全线通车。西藏的高等级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105公里。 据了解，那拉高速公路是第一条连接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和藏北草原的高速公路。通车之后，拉萨市与纳曲市之间的车程是由过去走国道109线需要6个多小时缩短到了现在的3个多小时。这条公路建设于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 本周五，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先后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出舱，历时6个多小时，圆满完成舱外扩展泵组安装任务。航天员们第二次出舱活动主要进行了什么样的调整？有哪些难点？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经过约6小时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圆满完成舱外扩展泵组安装、全景相机地抬升等任务。相比神舟12号航天员首次出舱，本次出舱任务难度加大，但程序进行了优化，总用时比原计划提前约1个小时。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刘伟波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介绍， 第一次出舱由汤洪波舱外路径走一遍，确认它没有干涉，那这一次就正式用上了。我们第一次把这个舱外工作台拿到舱外去，那这一次呢，就在舱外单独组装角限制器和工作台。我们这次拿出去一个块头比较大的泵组，这一次的连接呢，比以前摄像机要复杂，不光是接螺钉、接电缆，还要接夜路管路。 本次在舱外安装的扩展泵组是中国空间站热控系统的核心设备，相当于中央空调的关键零件。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热控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黄磊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 扩展泵组就像我们汽车的备胎一样，一旦有故障了，我们可以随时切换，保证空间站继续能够运行。 除扩展泵组外，这次出舱中航天员也抬升了舱外全景摄像基地。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说， 空间站发射的时候保持最紧凑的一个尺寸，才能塞到长征火箭的顶部的整流罩里面去，这就决定了4个全景相机都不能向外伸展开，通过航天员的舱外抬升有更好的这种视野和视角。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提出，这次任务验证了太空漫步最主要的两种方式， 一种呢就是用手走，我们在舱外呢装了一些扶手，攀岩运动员一样到达指定的作业地点。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用机械臂走，站在机械臂的末端直接就送到作业面，比较快一些。 汽车数据收集有了明确的规定。国家网信办、发改委等五部委在本周五发布了《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版》，这是国内第一个汽车数据安全法规，对消费者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做出了全面保护。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新规明确，汽车数据坚持车内处理原则，除非确有必要，不向车外提供。另外，除非驾驶人自主设定，每次驾驶时默认设定为不收集状态。新规将车辆行踪轨迹、音视频、图像等归为敏感个人信息，收集之前必须通过用户手册、车载显示面板、语音等显著方式告知必要性和对个人的影响，并且取得个人单独同意。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浪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武峰介绍，车主还可以随时反悔。 如果要求删除的，汽车数据处理者应当在10个工作日之内无条件的删除。 中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介绍，对于最为敏感的信息，还限定了严格的数据使用目的。 收集指纹、声纹、人脸、心率等生物特征信息，确保具有增强行车安全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方能够收集。 另外，新规明确军事管理区等地理信息、车辆流量、充电网运行等都属于重要数据。汽车分析师张翔介绍，涉及主体超过10万人的个人信息也首次纳入重要数据的范围。 如果保有量达到10万以后，它就会形成大数据分析的这么一个门槛，这个车企就有能力做出很多的分析结果，就要求车企啊把数据管理方法向政府报备，保证这些数据安全的使用。 另外，重要数据应当依法在境内存储，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通过相关部门的安全评估。新规是国内第一个汽车数据安全法规，10月1号实施之后，将减少对汽车数据的无序收集和违规滥用，保护消费者的同时，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先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目前，距离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已经过去了近一周的时间，喀布尔市内正在逐渐恢复平静。部分居民表示，到目前为止，塔利班并没有过多的打扰当地居民的生活，希望这样的情况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也有居民表示，目前喀布尔的商业活动还没有恢复到冲突开始之前的水平，希望经济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 美国总统拜登20号表示，美方将尽全力从阿富汗撤出美国公民和阿富汗伙伴。拜登当天下午在白宫就撤离行动发表讲话时说，目前有近6000名美军在阿首都喀布尔机场支持人员撤离，美方自14号以来已从阿富汗撤出约1.3万人。 拜登说，这一次撤离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空运行动之一，撤离行动存在危险，美方目前不掌握在阿美国公民的确切人数，正在对此展开核实。他无法就最终结果做出承诺，但是美国会动员一切必要的资源，尽全力撤出想要归国的美国公民以及阿富汗伙伴。美方与塔利班保持常态联系，以确保平民能够安全通行到机场。美方已经警告塔利班，如果其袭击美军或妨碍美方撤离行动，将会遭到迅速和有力的回应。 在被问及美方是否会在8月31号前后继续留在阿富汗展开撤离行动时，拜登说他认为撤离行动可以在8月31号前完成，同时表示美方会在接下来做出判断。 阿富汗政府军溃败过程当中，美国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落入了塔利班之手。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承认，塔利班获得了相当数量的美制武器。塔利班先前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展示了缴获的武器装备，包括成排的军车、成箱的崭新枪械、直升机以及无人驾驶飞机，而这无疑对美国和其盟友是严重的威胁。 多名不愿公开身份的美国官员披露，美国政府对塔利班获得美方武器非常忧虑，正考虑多种方案，不排除用空袭方式摧毁直升机等大型装备的可能性，同时担心在现阶段从阿富汗撤离人员之际，这种做法会激怒塔利班。 对于近一周以来的阿富汗局势，新华社驻喀布尔记者发表了一篇综述，题为《阿富汗处于无政府状态，民众渴望和平与安定》，我们也摘选部分来听一听。 本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宣布，塔利班武装人员已经进入并控制了首都喀布尔，但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总统离开，塔利班迟迟未成立新政府。截至目前，阿富汗仍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 总统加尼并没有辞职，但阿富汗政府基本已经停止运转，而塔利班迄今没有宣布成立新的政府，也没有公布新的国家元首。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7号在喀布尔说，塔利班计划在阿富汗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但就政府的具体组织形式，塔利班还没有明确的解释。塔利班发言人日前表示，阿富汗将有一部新的宪法，这是必须的。阿富汗民众认为在此情况下，安全是唯一的重要诉求。 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19号举行视频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会议主席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会后发表声明说，阿富汗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应对，不能让阿富汗重新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按照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建议，七国集团领导人定于下周就阿富汗局势举行线上会议。 再来关注新冠疫情方面的消息，由20多名来自全国的世界主流科学家合作撰写的一篇新冠病毒溯源综述性文章，本周在美国《细胞》杂志上发表。这是这一领域专业人士基于已有的科学证据对溯源问题做出的重要评判。文章有力地驳斥了一些美国政客鼓吹的实验室泄露阴谋论，并指出从动物到人的跨物种传播是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来源。 文章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流行病由新冠病毒逃逸引发，也没有数据表明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或其他实验室正在研究新冠病毒或任何足以成为新冠病毒祖先的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常规的病毒基因测序，但这种操作无需细胞培养，风险可忽略不计。如果考虑基因重组等因素，另外三种蝙蝠冠状病毒可能与新冠病毒有更加接近的共同祖先，而这三种病毒都不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收集的，而且疫情爆发后才完成对他们的测序。从新冠病毒流行病学史来看，绝大多数能感染人类的病毒都是人畜共患起源，之前的几种人类冠状病毒也是如此。 文章的结尾写道，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自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新冠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任何的联系。相较于野生动物贸易中经常发生的人与动物大量频繁接触，实验室来源这一路径极不可能。如果不能通过合作与认真协作的全面研究调查新冠病毒的人畜共患起源，世界未来面对同样的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大流行时，将依然脆弱。 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开幕，东京奥组委当地时间21号宣布，当天新增15名与残奥会相关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残奥会相关感染者已经累计超过100人，达到101人。21号的新增感染者当中，有一位是刚从国外来日的选手，尚未进入奥运村，剩下14人则包括残奥会工作人员等。东京奥组委还透露，在20号的检查当中，有9名参赛选手被检出阳性。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北京时间8点整。